那现在是清华一位招生负责人回应这件事情说，国际留学生的录取门槛并没有降低。首先，外国申请人提交材料之后呢，我们清华大学将会组织专家组进行匿名的评估，经过面试等严格考核流程之后，最终确定录取的名单。那采取新录取的这个制度之后，我们是实际上扩大了申请的范围，然后增大了申请环节的竞争难度啊。我身边有个外国人啊，也是申请了要去考清华大学，然后呢这个外国人就跟我说，学历，我们外国人上清华竞争太激烈了，我们但凡是个外国人就可以申请面试的，这个真的是海选呐、啊。我说真的很难吗？我们外国人面试清华大学真的好难的，要黑眼睛不通过，黄皮肤不通过。另外，针对网上的这些争议呢，清华大学也是强调说哈，说这种国际招生，不会影响到国内学生的名额，不会。哎，我好像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以前他们说过要先富拉动后富的。 我曾经孤独的，也曾经嬉戏的快乐，在上面摆荡。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沿途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你不说不回头，不必害怕，我的幸福。 Choo-choo!

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个世界上可以旋转的酒店在哪儿，在迪拜。首先这个世界上全球最高的酒店就已经在迪拜了，迪拜在酒店建设这方面真的是走在全球的行列前端啊。那最近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其实他们08年就已经开始建这种360度可以旋转的酒店了，但是一直三年之后2020年即将就要建成了。那这个酒店呢，其实中间是有一个混凝土修成的非常大的一个中间可以旋转的这么一个建筑结构哈。那所有的它们总高有419米，80多层，那每一层的房间，每一套房间都可以单独围绕中间的这个混凝土的这个修筑的结构来360度的旋转。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房间之后，你把那个声控装置拿起来说，现在我想去东边，于是你的房间就开始动，挪到东边去，是不是很神奇？所以每一个住户都可以看到迪拜在这么高的楼上哈，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变化，而且360度的。哇，我真的觉得哇好厉害，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旋转哎，我真的是哦太兴奋了。你说你我要是去迪拜住在这种360度都可以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旋转的酒店哈，你说如果夜里我不小心走错进到帅哥的房间，也是可以合情合理的嘛。我认为方向感不好，言情小说看的有多是吧。 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几个声，也能聊到高唱日天月幕的爱，是哀愁是贴近对抗自我的青春，我不能天丝喜欢的人，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孤暗是情人慌张声流的一部分，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相关，是所有歌颂者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允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再来跟你分享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叫米菲吗？米菲兔，米菲兔其实动画片可能很少有人看过哈，包括我80后我就没有怎么接触过，但是呢你经常买一些文具，像圆珠笔啊，或者是文具盒呀，小时候我买的都有，上面都会有这个米菲兔的形象，它就是两个大耳朵很简约的那种形象啊，两个大耳朵圆圆的脸，然后两个眼睛跟黑豆一样，身上穿的 这个各种颜色的衣服哈。那这个米菲兔的创造者，就是把它画出来的这个人呢，叫做是荷兰的插画家兼作家，叫迪克布鲁纳。那最近的一个消息是说，这是他的出版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啊，说他在本月的16号，享年89岁，已经去世了。那主要是想跟你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其实真的很厉害，包括我们平时看到我们文具上的米菲兔哈，还有就是服装上的米菲兔啊，儿童玩具上的米菲兔啊，都是他画的。所以他真的是衍生品的神话，就他画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收版权费应该收得手软了，你知道吗，生前的时候。那当时他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他当时他儿子正在这个地上啊画这种兔子，然后他看到儿子画呢，他就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好像也养过兔子，于是呢就回忆起了小时候养的那个兔子，就画了一个这个兔子的形象，于是这个形象就风靡全球了。那这个布鲁纳的插画的他的出版商哈，也是说呢，他画的这个米菲兔画面的线条非常简单明了，就跟象形文字一样，很多地方都有留白啊，所以很具有感染力。另外呢，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米菲兔的各种形象，那他真的这个画家，他基本上使用的只有4种颜色，就是橘色、蓝色、黄色和绿色这4种颜色，而且这半个世纪以来，1995年他创造出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作者的坚持之下，米菲兔的造型基本上就是简约风的，从来不会因为他只有这4种颜色的服装，不会因为哇今天过圣诞所以我换一套服装，不会的，他不会因为任何节日或任何理由乱换米菲兔的衣服和首饰，所以这种超清新的形象也是让他非常有神气。但是你知道米菲兔吗，他两个眼睛跟黑豆一样，嘴巴就是个叉，你没有听错，就是个叉。我就想到怪不得啊，因为我觉得如果米菲她作为女孩子嘴巴是正常的的话，她一定会骂街的，我这么出名怎么可以只有4套衣服呢。给我多画几套。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年，明明约好了3点，原来还只剩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农历2月初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度。廊坊晴，8度到-4度。首都北京晴，8度到-3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8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喜欢喝果汁吗？你知道吗，因为果汁含量比较高，吃饭的时候当水喝会增加能量摄入，所以啊建议是放在餐间来喝，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也就是下午茶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来喝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上顿饭的能量消耗的差不多了， 果汁就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还有补充各种矿物质。此外呢，除了喝果汁之外，还可以吃一小把坚果，这个也不要吃太多，在合理的时间里正确的享受生活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通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那要跟你说的是印度办婚礼的事情哈。如果你对印度的婚礼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印度那有钱人办婚礼那真是撒钱啊，知道吗？一直以来呢，印度有钱人办婚礼就是特别豪华，一办办好几天，那宴席都是不断的。当然最近这几年有钱人这种豪华奢侈的婚礼呢，也引起了印度各个阶层的不满和争议哈，所以也是有所收敛的，你知道吧。我就前段时间还听说有个朋友去印度，然后就受邀参加婚礼，他真实的感受了一下印度有钱人土豪的婚礼。他说这个去到地址上婚礼举办的地点的时候，就发现哇，不可思议，这外面好乱，就是整个婚礼举办地的外墙墙壁上都是破破烂烂的，然后前面也是脏脏的，各种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一进去大门到里头，那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啊，太奢侈了。所以目前婚礼在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有一个估算数据哈，所以说印度每年要举行1000万场婚礼，而通常一场婚礼要持续很多天，场面也是很奢华，很多婚礼会花费数千美元，而且邀请的嘉宾那就不是一两百的人了，而是上千的人呐。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3月份马上印度要开这个议会了，而有一个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的议员呢，他叫兰杰特兰詹，他就计划说，我要在三月份的议会当中提出一个议案，我要对豪华婚礼征税。比如说他这个议案当中要求婚礼花销超过折合成人民币51300元人民币的家庭，将把其中10%的婚礼花销变成交税、征税，捐给一些政府特别基金。然后这些钱呢，将会用来帮助那些没有钱办婚礼的家庭。而且这个征税的条款还特别的细致哈。这个提案当中还授权印度的政府，确定参加婚礼的宾客亲友的人数以及菜量限制，以防止浪费食物。听了这个提议之后，一个印度人说，政府来确定参加婚礼的宾客亲友人数和菜量限制，就是为了防止浪费食物，不是为了防止我邀请下属。 跟着我开始搜索爱情条约，所有的差遣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计算机。跟着我继续搜索爱情条约，善意的 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等下你父亲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怎么都没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好让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就留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穿越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连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了一些奥巴马的消息，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看新闻说，奥巴马在这个，哦，不是奥巴马，新总统叫什么来着？哦 ，Trump， 特朗普啊，特朗普目前入主白宫之后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是吧？但是新闻上说，特朗普特别不开心，特别不开心，不仅头痛，而且心情非常抑郁，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李雷的老婆，她特别渊博，知识特别渊博。她解释说，李雷 ，Trump is suffer from cabin fever。什么是 cabin fever？ 这就是幽居病，也叫幽闭恐惧症。Well, the cabin fever is restlessness from being in a confined area. 那幽居病呢，其实是由于身处受限制的区域而产生的这种忧郁啊，坐立不安的心情，就是因为长期被关在一个区域内，是吧？听了这个解释之后，李雷说，哇，对于特朗普来说，白宫都小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这样一切的孤帆，爱情完全只怕走出去，爱能说出早就的谎语，爱的开始就是仰望你，我的帮助者，我的医治者，我的救赎主，你释放我，我的全能神，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 住，你释放我的全能神，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着，我的意志者，我的救赎主，你释放我，我的全能神，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的帮助者，一直追我的救赎主，你释放我，我的全能神，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愿望能坚定一些，就不会在乎那一切，不值得爱就拒绝，就将它忽略。那也是我的世界，我不会笑得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8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后，28号上午在福城国际大酒店胜利闭幕。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8号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韩占山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公布了各职正式候选人名单，以投票方式进行了选举。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孟建正当选为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刘连杰当选为三河市人民政府市长，白志成、李振江、李德奎、胡立文当选为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崔邦文、张凤玲、卢金丽、刘丽君、李海滨、马梅雨当选为三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凤玲当选为三河市人民法院院长，韩长涛当选为三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廊坊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孟建正作为领誓人，带领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向宪法宣誓，刘连杰作为领誓人，带领新当选的各位副市长、法院院长集体向宪法宣誓。刘连杰做表态发言，他说三河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能否把蓝图变为现实，让三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是对本届政府的重大考验。我们已经走在赶考路上，我们决心把抓落实贯穿任期始终，在全市人民的监考下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解好每道题，向市委、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无愧于这份厚重的信任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凝心聚力、建强班子抓落实，凝心聚力、敢于担当抓落实，凝心聚力、苦干实干抓落实，凝心聚力、依法行政抓落实，凝心聚力、遵循规律抓落实，凝心聚力、以民为本抓落实，全力推进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为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而努力奋斗。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依次通过了关于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三河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的决议、关于三河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报告的决议、关于三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三河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三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大会闭幕前讲话。韩占山说，是5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克难攻坚，真抓实干，全部财政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用外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多项指标位居全省县级首位，城乡低保补助标准、五保供养标准、新农合筹资标准、城乡医疗保险报销标准等保障水平保持全省领先，县域经济和县域基本竞争力成功跻身全国50强，团结和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大好局面不断巩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共谋发展、顽强拼搏的结果，其中也凝聚了市人大常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的智慧、心血和汗水。 五年来是五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带领全体代表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坚持依法依规办事，监督实效明显提高，代表工作积极推进，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韩占山指出，今后五年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跨越提升的关键时期，前不久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了挺进三十强率先打小康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工作路径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实现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必须要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强化问题意识、领先意识、创新意识、短板意识、忧患意识，下大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推动落实。2017年是全面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开局之年，为将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由战略层面向实践层面全面推进，我们要扎实开展工作落实年、重点提升年、夯实基础年、化解风险年四年建设，为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话题来了，我们今天聊一聊那些你经历过的面试，还有你记得当时面试的心情吗？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寻找你梦的现场，寻找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寻找陌生的围墙，寻找方向，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寻寻觅觅中让我们坚强，找到了一个双翅膀，谁答应我们一定有胆？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寻找你梦的现场，寻找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寻找陌生的围墙，寻找方向，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寻寻觅觅中让我们坚强，找到了一个肩膀，冰释了一双翅膀，谁答应我们一定有的 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得到和没找不到一样，有痛话可以倾向。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找一个伴。这一路上， 甜蜜的感觉在心里停靠，我悄悄祝福，暗暗炫耀。情绪随着幻想飘摇，我每一天都有美好心跳，爱在浪漫中舞蹈，情在思绪中飘，让这幸福占据我每分一秒，让我的爱一直相随到 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室3159000。

到月头，连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月头，连着一颗亲密， 外咖留言说，我第一次去应聘酒店主管，那时候心情是很紧张的，结果我和那位人事部的主管好上了。我好想当人事部的主管啊。 夜风跳动音浪，夕阳多云都开，看见青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每次星月弯弯，穿着一件黄色的纱罗，像他最像你冰凉，他在轻叹，他那晴朗，像那泪汪汪，是那红色沙龙白衣裳。 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

个心动不爱爱 聊聊那些你经历过的面试以及亲情。王阳这位听众哈，留言留得很长，我就不全部念了，但他主要说的是什么呢？他是第一次参加面试的事情，那时候他学历不错，性格也不错，非常适合当时的那个工作职位，但是因为他整体面试的表现呢，就觉得哎呀，我看了一下别的应聘者的，聊了一下都不如我，这方面也不如我，那方面也不如，肯定就是我了，很高兴，很自傲。结果最后没录取他，于是呢他就去问那个人事部的主管说，我说能力啊，文凭啊，长相啊都不错，你为什么不要我呢？那个人说，我觉得你能力太强了，感觉你在我们公司待不长。我觉得吧，这个公司老板可以尝试一下换掉这个的部长。好，你呢，这个最近有过面试吗？你以前的面试你还记得吗？当时的心情还是什么样的？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我很清楚爱是双输，我不哭哭也没帮助，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下一幕你就要退出，当你淡出心被空出，都不算数，爱的单数，深处不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单纯回不来，没能耐再把心破开，我只等我孤独，爱是变数，再付出也是留不住，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你说不再没有假如，心被空出，都不算数，爱的单数，深处不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单纯回不来。

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青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三天两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铁砂掌，灵魂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相思和半间有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和半边有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回忆残红，把人生吞噬了。自从相思河畔别有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你那些曾经经历过的面试以及当时的心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来看，继续看一下听众群聊。这个二群当中，韩春阳，这是一位新听众哈，叫韩春阳 Plus。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了，告诉我是只有我一个人堵在路上吗？我已经45分钟了，走不到3公里。以我目前目测来看哈，看了一下听众群的留言，整个听众群应该只有你一个人堵在路上。你可以玩一玩你的 Plus 呀， Freezy 留言说，我工作十年了都没有面试过呢。哎呀 Freezy 啊，你还有竞争能力吗？天要亮了留言说，一般都是我面试别人。那吧，我们做个朋友吧。笑笑更健康也是留言说，很久很久没有面试过了，也没怎么面试过别人。还有听众说，让我面试啊，我只会看脸的，男的全部不要。你想象一下你们办公室女人全体生二胎的状况。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一曲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物换星移，我的爱永不变，可以背起所有泪，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在飘雨的冬夜，在六月艳阳天。 希望就在片刻闪躲，赶走失落。那道伤口抵过绝望苦痛，闭上眼睛，我祈祷绿光降落，那是你给我的承诺，在雨落的天空许下两人的梦，我才懂爱是相信的寄托，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 不要多寂寞，不要多沮丧再多，只要我相信尽头就会在那日落的曙光等我。怎么难猜透，怎么命运左右，怎么多少起错过，只希望你会听懂我的苦痛，你能在这边感受和我怎么分手。 在片刻闪过，赶走失落。那道伤口抵过绝望苦痛，闭上眼睛，我祈祷。